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郑梓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。 每个星期嘅星期一啦，早上时间九点到十点钟都会有长歌出现。早晨，长歌。 早晨。 系啊，长歌早晨啊。每个礼拜周少祥都会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咧。咁因为我哋呢个健康一小时咧，咁啊好重要。除咗我哋成日有时会讲下中西医啦，吓会帮到手啦，心灵嘅健康都好紧要。咁啊，积咗一单新闻咧，其实呢个礼拜我同阿即系啱啱个礼拜，我同阿梓彤咧都有拣，都有留意呢一单新闻嘅。咁啊，因为咧有啲嘅讲法讲到我哋嘅香港人咧，其实好唔够瞓嘅，平均咧瞓六个钟头嘅啫。当然我睇咗之后，我都觉得哇咁劲，六个钟，我五个几嘅啫，分钟有时五个都冇啊！你六个钟唔好咩咁？咁但系睇翻其他地区咧，即系譬如中国啊、台湾啊，好多地区原来都瞓紧七个几钟啦，或者理想时间系八个钟头啦咁。我哋都系噶。理想时间系八个钟，但系唔知点解瞓觉都瞓唔到。 自己攞嚟啦，或者有阵时玩手机咁啊，唔肯瞓 咁。但系阿梓彤，你觉得你自己健康好唔好？精神健康， 尽量争取噶。如果我净系瞓六个钟嘅话，我谂我第二朝会好唔清醒，所以我尽量点都希望有六至七个钟咁啊最好。 所以有时我哋朝头早见到面就，我寻日唔够瞓啊，你点解帮我整一整？ 帮我磅 长哥啦，长哥你一日瞓几多钟啊？ 一时时啦，都希望可以争取多啲咯。但系通常咧。就是人哋话年纪大咗又唔使瞓咁耐噶嘛？ 边个讲啊？ 我阿妈瞓好耐，好多佢。 一般嚟讲，可能因为年纪大咗咧，冇咁薄啊，冇咁成日冲 咁 样， 冇咁攰啦， 系啦， 精力 出街又少咗啊，咁样咪冇咁攰咯。 系喎，咁我瞓少啲咯咁。 喂，有啲动物都系咁噶，睇啲猫啊吓，嗱猫仔咧就唔使点瞓噶，佢年轻嘅时候， 哦系啊，我瞓觉佢哋仲喺度玩紧， 系咯，但系啲猫一到中年之后咧。又专瞓到晚， 冇错， 系正常嘅。 O K， 咁所以人都可能有部分情况系咁样样啦。年纪大咗，真系未必有咁多精力咧，需要即系补翻翻嚟，因为精力用得出去都唔多。咁但系除咗我哋讲瞓觉之外咧，呢一个嘅调查咧，都其中一部分关于瞓觉，就因为啲人唔够瞓，所以个精神健康咧都系好差嘅。嗱，上个礼拜一个报道咧就咁讲啦，就讲到咧香港人喺亚太区呢个地方，讲到个精神状态咧，其实系排包尾噶。长哥你知道嘛？ 系啊。系香港人咧衰几样喎，嗱运动又少啦，差唔多系最少啊，我哋吓上网时间最多啦， 系咯， 好嘢又唔做，跟住唔系咁好嘅唔做， 做到足。 仲有呢个冇提嘅就系即系健康饮食嗰度啦，香港人饮食好差咯， 多肉少菜。 但系同又话亚太区有啲咩地方啫？大家都其实唔系好多去边，台湾咁啲嘢都 好油噶，系啊，臭豆腐啊。 内地咁够多嘢系炸油啊，甚至乎成日都话啲黑心食物啊，台湾又有，中国啲食物嘅安全又有啲问题出现，咁又点啫？ 唔系比起上嚟香港仲差咧？你讲，譬如两岸三地啦吓，即系我哋啲都冇。好难量化嘅数字啦，不过一般嘅感觉都系啦。你如果我话拉匀嚟计咧，香港人最差，差在边度咧？出街食饭 啊， 你食埋无数咁多人工添加剂啦， 味精啊， 系啦嗰啲啦吓咩，即系防腐剂啊嗰啲啦吓。第二就系食肉多嘛，嗱你睇下大陆啲人啦，唔系食咁多肉噶咋， 反而 系咯。系啊，嗱，你试下去中国比较北部嘅地方啦，你去点菜啊，睇人哋点食啊，肉嘅比例好少嘅咋。 嗯，你又讲得啱啊，即系唔知点解四季一年四季香港人都好中意打边炉， 系 一打边炉咧，嗰啲嘅 系咯 牛肉 啊、猪啊，成日话放题啊嘛，任食噶嘛。我有个朋友一次佢写25啊，一碟啊。 哇！ 嗰个肥牛咧，跟住我写咁多做咩？佢嚟唔到噶，你写啦，写25佢嚟5噶咋？咁最多嚟10，咁我就话如果真系嚟25咁点？ 咪咯， 食晒佢咯，咁冇问题啊！哇！我谂你都食几多牛噶噃，都要食翻够本啊嘛，打边炉贵啊嘛，咁真系你咁样讲嘅时候，香港人都几中意食肉噶，长哥。 计统计数字咪全世界最多咯。 嗱， 我觉得好奇怪吓，我以前系以为澳洲多啦，以为美国多啦，唔系啊，香港人最多啊， 即系计翻个比例，人数嘅比例， 系啦， 所以有单咁嘅新闻。 肉食咁多，跟住运动又做咁少，又唔够休息，咁可以点算啊，长哥仔？ 咁咪就搞翻健康啲啦。嗱，一阵间又讲下。 精神健康更加紧要啦，系咪？咁精神唔健康啊，身体都唔会健康噶啦。点解又讲下？原来嗱呢一个资讯咧，对我嚟讲都几新噶，我都冇谂过。原来我哋平时有啲习惯咧，令到我哋精神好差嘅。 系咪手机啊？你讲， 应该系听下 好 吓。咁啊，等一阵我哋讲下故事先啦。 系。 长歌有古讲， 呢个故事我啱啱听翻嚟噶，就我估计都应该系喺好多年前发生噶啦。不过值得听吓，佢话喺美国咧，就有一个白种人嘅妈咪咧，就带住个仔出街吓，就咁啊，即系搭的士都要搭好远咁样样啦。咁啊咁啱咧，呢次咧个的士司机系黑人。嗱，咁啊呢个故事就话咧，呢个仔六岁咧，从来未见过黑人，见到黑人就好惊啦。嗱，我都好奇怪啊，而家美国通街都系黑人噶啦，总统都系黑黑地噶啦，系咪？但系我所以好多年前啦吓，咁啊佢问妈咪啦，呢个人一定系坏人系咪咧？点解佢都咁黑掹掹嘅吓咁？咁你黑人司机听到咧，就心里边觉得好难过啦。咁啊，呢个时候咧，这个妈咪就同佢个仔讲啦。佢话呢个司机叔叔唔系坏人啊，佢系一个好好人噶咁吓。咁个仔就唔出声。过咗一阵，佢又问咯：既然佢唔系坏人，咁佢一定系咪做咗好多坏事，所以天父咧喺度罚佢咧吓？咁啊呢个黑人司机听咗咧，开始咧就差唔多流眼泪啦。咁啊佢好想知道呢个妈咪点样答。妈咪就话：唔系啊，叔叔系一个好好嘅人啊，冇做过坏事啊吓。嗱，我问下你啦，我哋屋企里边啲花咩色啊？咁小朋友就话红色啦、白色啦、黄色啦，系咪吓？咁啊，妈咪就话咯，嗱，我又问下你啦，嗰啲花啲种子咩色啊？咁个仔又谂下，系黑色嘅。嗱，妈咪就话黑色嘅种子，嗱，开啲花七彩咁靓，令到呢个世界咧周围多姿多彩，系咪咧？咁呢个细路就话系，咁我哋呢个叔叔就唔系坏人咯，吓，多谢司机叔叔啊，你令到呢个世界咁多姿多彩，我要为你祈祷啊，咁样吓，咁咧就真系呢个细路咧就开口祈祷咯。咁呢就你嗰个点呢，你个黑人司机呢就开始就喊起上嚟，就係话我做黑人呢，全世界都睇唔起我哋。嗱，呢一个白人嘅妈咪咁样教个仔呢，解除佢仔心里面嘅恐惧，仲要为我祈祷祝福，真係我要好多谢佢啊。咁呢去到目的地呢，个司机就话唔收钱啊，咁样。佢就话啦，我细个嗰阵时啊，问过我妈咪同样嘅问题噶，点解我哋咁黑嘅咧吓？佢话但系妈咪就话我哋系黑人噶啦，注定系低人一等噶啦，一世都系咁噶啦。佢话如果我妈咪识得好似你咁样讲咧，我呢世就唔使咁。 唔使咁嘅意思系咩咧？ 好惨咯， 咁自卑啊， 唔开心 系咯咁啊。 明白晒呢一个嘅故事啦，都属于一个心灵鸡汤。其实我觉得 教育好重要， 教育好重要。同埋喺外国咧，我哋永远冇办法明白，就系点解人哋嘅国家人喺人哋嘅国度，对于嗰个种族咧系有咁多嘅言论啦，有咁多嘅讲法啦。喺香港就，我觉得都唔算好严重嘅。 香港有阵时我哋嗱，即系可能对于南亚裔嘅朋友，我哋会有啲唔好嘅名词咯。咁但系即系将心比己，如果我哋黄种人，其实我哋去白种人嘅国家，咁一样系俾人睇低，炒嘅都系炒你先。咁所以即系大家要将心比己，要即系懂得去到尊重唔同民族。因为我记得之前睇过一啲文章咧，其实讲过一啲嘅民族或者犹太裔咧，佢哋喺即系譬如计数嗰度，佢哋会好叻嘅咁样。系啊，所以其实每个唔同民族颜色唔同，肤色唔同，但系佢哋嘅天赋其实都好唔同噶。 其实我哋有咩天赋？好似都冇乜天赋， 香港人嘅天赋有 拼搏精神啊， 系啦，拼搏精神啦，我哋 转博快啦， 转博快啦，转数快咯，系啊系啊， 又捱得啊，呢刻瞓咁少都捱到。 其实香港人好有创意噶，不过而家啲创意去用晒喺即系网络上边， 系啊， 嗰啲都系创意嚟噶。 咁所以香港人都有自己好嘅地方， 有噶， 人哋国家嘅人都有自己好嘅地方。咁所以即系我自己一路以嚟都冇一个谂法，就系有一个种族嘅歧视。咁虽然而家有啲人就话 中國人啊，即係香港人唔中意中國人啦，咁算唔算一種歧視咧？呢個好就好大嘅題目。咁但係你話由細個我哋呢一個輩份嘅教育嚟講咧，係都係主張譬如世界嘅和平啦，種族嘅膚色係唔會有高低之分啦，不分呢個即係膚色嘅界限啦。喺我呢代教育系冇呢个问题。 但系我记得我细个咧，即系老师要我哋画画，佢话嗱，我今日咧个主题就叫做和平，咁你哋画你哋各自嘅和平嚟俾我睇下啦。咁有啲同学就画白鸽啊成啦，咁我就画画唔叻啊嘛，我就画咗一堆嘅火柴人。咁啲火柴人咧就有啲黑色，有啲系白色，有啲黄色，有啲系红色咁样手拖手。跟住系啦，老师俾我好高分，不过我唔明白嘅，因为讲画工咧就真系冇乜嘅。咁我记得当时个老师佢就话，因为你画咗嘅就系唔同肤色，但系佢哋手拖。拖手啊！呢个其实都系和平嘅一个象征。咁当然嗰阵时咁斗靓，我就唔系好明佢讲乜。咁我依家就谂起系，原来呢、这、一个即系大家可以即系一齐和平，唔理大家系出身啲乜嘢都好啦。总之你哋愿意手拖手做朋友，其实已经系一个和平嘅象征咯。 我谂起香港有一个种族问题噶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哋请好多嘅家务助理， 菲佣啊、印佣啊、 泰国啊咁嘅样啦。我都留意到好多小朋友咧，对呢啲国家嘅人咧系有歧视噶， 呼喝咯，同埋好容易系啊， 即系佢哋会觉得，凡系菲律宾嚟嘅人咧就系咁，泰国嚟嘅人即系低一等噶。 但我又觉得呢个又有，我承认有呢个问题存在，但系个问题就系，若果呢一个工人佢唔系呢啲国家啦，佢换咗做，譬如都系华人嘅，换咗个马姐俾佢啊，咁佢系咪都会呼喝佢咧？即系呢个，我觉得唔系净系指个种族嘅问题，系家长点样教，可能家长都唔尊重呢一个工人嘅时候， 系咯， 阿妈都唔尊重佢，我掉佢得啦，搵啲嘢，喂，学佢过嚟先，叫我帮我着物先。我又未必觉得系因为嗰个工人嘅问题，反而你系唔着重个边个国籍嘅工人，个仔都会咁样对佢。 所以有好多雇主同埋呢啲家务助理之间嘅纠纷 啊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郑子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 差啲咧，唔记得咧就头先讲我哋嘅电话号码啊，18349977，因为咧我都想就系俾啲时间咧，我哋嘅听众啊问下祥哥问题啊，尤其是一阵间佢讲精神健康咧，我觉得好多人嘅精神健康同我一样都麻麻地， 系 啊，瞓得唔够啦啊，即系少嘅睡眠时间真系会令到个人 压力又大啦， 系啊，专注力又系啦，压力又大啦，而家讲经济又唔好，翻工又俾啲老细捽啊，都好正常啊，压力真系会好大，咁所以如果你有啲问题咧，系好想问阿祥哥嘅，咁啊都可以打嚟18349977，包括埋头先我讲健康啊、精神啊，甚至乎你有啲食生嘅问题啊，或者之前过往几集积咗啲问题问嘅，都可以打嚟问。咁啊，而家可以打嚟。 好， 咁啊，因为祥哥咧，其实我都觉得好劲啊。点解咧？如果你即系我哋有留意祥哥嘅话咧，每一次佢嚟到我哋直播室咧，佢都系拖住一架车仔嚟嘅。嗰架车仔咧， 其实咩嚟噶？ 色彩缤纷。祥哥冇啊，就系好咁有啲人孭书包咩背囊，佢就孭佢带住个车仔咯。但系嗰架车我好。好耐先见佢换一次嘅，即系退役嘅，但好耐先换一次，但好有色彩。同埋咧，如果你留意祥哥嘅话咧，佢件衫啊，譬如而家佢着紧恤衫啦。如果佢夏天嘅话咧，即系嚟紧夏天咧，佢通常都会着一件短袖衫嘅。嗰件短袖衫好多年嘅，祥哥几多年啊？嗰件衫 我都唔知 道，都唔知好多年啦。总之就 好多颜色啊，我见到 好多颜色嘅，廿几三十年咁。佢话祥哥有时自己设计噶，咁自己将啲颜色摆上去啦，咁都真系既来可以环保啊。另一方面就自己 发挥创意 自己设计啊！但系呢一个 T 恤嘅设计比赛咧，祥哥你都可能啱啊，都可以听下。咁由呢个职业安全健康局咧，同埋我哋台啊，就系新城资讯台合办，加埋咧教育局协办嘅呢个职安健 T 恤嘅设计比赛咧，现正接受报名噶啦。咁啊，分小学、中学同埋公开组。咁啊，每组胜出者咧，除咗获得丰富奖品啦，作品亦都有机会印制成职安行多步步行日大会嘅指定 T 恤。咁所以咧，可以发挥你嘅小创意，不妨咧嚟玩下设计。一下，截止日期咧就系7月5日啊，快啲报名啦！咁啊，想知道啲详情嘅话咧，可以上 metroradio.com.hk/oshc2016，或者系咧打36987790查询一下，设计你自己嘅 T 恤。咁当然有个主题喺度啦。咁但系我觉得，既然自己着得开心啦，自己 DIY 啦， 又见到其他人着，仲开心 系啦，分享呢个喜悦啊！ 好嘢， 唱歌啊！不过讲真啦，我哋讲翻今日嘅题目先，我哋讲呢一个精神健康。头先我哋讲咗一单嘅新闻。 晚咧就做一个引入点，其实讲到香港人个健康指数咧喺亚太区系爆尾嘅。咁但系以你哋观察，长哥，其实我哋香港人嘅质素系咪真系咁差咧？讲健康质素啊， 健康好多种啦吓、除咗头先我哋提嗰个生理健康之外咧吓，就香港人快唔快乐咧？全世界真系又系排到好低嘅，好、多个调查都系 呢、這个就未爆尾， 尤其是近年啦、 越排越低啦我哋最近嘅有新加坡啦，有譬如菲律宾啦、台湾啦，佢哋啲人都平均快乐过我。我记得印象好深刻就系我去到菲律宾咧，见到佢哋点解嚟咁快乐嘅咧吓，成日都唱歌跳舞吓，咁喺街度大家都嘻嘻哈哈嘅吓，佢哋笑得出嘅 吓。 我哋香港咪好多菲佣嘅，2万-3万啦吓、你睇下佢哋啊，星期日佢哋一放假咧，佢哋真系好开心噶，佢哋开心过好多佢哋嘅雇主噶，咁所以点解会系咁咧吓？咁我睇到一段消息咧，就系话原来有啲嘢咧。系影响我哋情绪，我哋唔知噶。我哋一般嘅生活习惯， 嗱， 睇下你需要几多样 吓。 而家佢有12样，我一路数紧噶 吓。 我哋平均需要几多样咧？即系话咧，而家好多人好抑郁嘅，香港人嘅自杀率又好高啦吓。点解搞成咁咧吓？我哋做一好少嘅嘢咧，都影响呢啲噶 吓。 譬如第一就系、是。行路嘅姿势 系 啊，原来行路姿势 有 关事噶，即系佢话你一行到撇下撇下咁样样吓、即系日日唔挺直条腰啊， 垂头丧气咯，平时 丧气啊，缩下缩下，头耷耷啊，咁样样，咁啊令你自己好唔开心噶。 头耷耷咧都有一种嘅自己嘅反射嚟噶，即 系 对于个人做人系冇信心啦， 系咯， 唔想人哋望到你个样啦、表情啦，唔想同人哋有眼神交流啦，咁你先会头耷耷噶嘛，咁亦都系一个好冇自信嘅表现嚟 嘅。咁啊，但系呢一个会恶性循环噶、你越系头耷耷缩埋咧吓，咁、你越唔开心。 咁、就越缩越埋 噶，咁越缩越埋，恶性循环咯， 接得噶啦。 相反嚟讲咧，你抬起头，望住前边，周围睇下，咁、样挺直条腰行路，咁、咧你成个人就开心翻噶、原来系咁噶。咁呢个有科学解释噶，就系、当我哋缩埋嘅时候咧，翘埋手啊，耷低头嘅时候咧、你嗰个胸部咧就系压缩咗。咁你咪啲氧气咪唔够咯，啲、你血里边啲啊带氧上个脑嗰度唔够，你个脑咪唔开心咯。唔开心你就更加缩埋咯。相反，如果你卧高头，大力呼吸咁样吓，你个胸咧就扩张咗啦。咁佢你咪救血咯，救血咪运行得好咯，血气运行得好咯，咁咪有够氧气咯，就咁简单啫嘛。 系咯，原来改变少少生活习惯同姿势就 OK 噶咯。 系啦，所以咧， 系坐直啲先，行路都直行，坐直啲。 所以我成日都讲咧，原来非洲好多个民族咧，佢哋有一句话咧，好正噶。佢哋话天神啊，即系佢哋嗰个上帝咧吓，就系诅咒嗰啲翘埋手嘅人 啊。 千祈唔好翘手啊！ 系 非洲人唔翘手噶。 佢嗰个翘手人就袖手旁观。系啊，陈哥，翘埋双手唔做。 嗱，而家你见好多人影相都系翘埋， 系啊系啊， 插袋啦，跟住就系啦，陈哥。 插袋又唔同噶啦，讲翘手先啦。嗱，我自己咧就从来唔请翘手嘅人嘅，你嚟见工咧吓，唔使谂啦。 系， 哦，原来系咁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你翘手就代表好多嘢咯，你系抗拒呢个世界咯，你拱人去外边咯，你将自己缩埋咯，翘手系一个。自我保卫嘅 动作 嘅反应嚟噶嘛？你唔使反应嘅时候吓，你几时见过耶稣翘手噶？啲像佛祖有冇幅相系画出嚟翘手嘅？ 哇！记住佢先，你个见 咁你咁样撞我呢个位，我又好似每日出嚟保你。 好，第二样啊，咁所以咧就挺起胸膛，抬头，伸住条腰行路。咁咧第二样咧就系周围影相啊， 周围影相唔快乐。 啊，系咯， 但系唔系喎，长哥即系话影相先快乐，记低啲嘢啊嘛，靓嘅嘢先影噶， 系唔系？嗱，佢而家根据调查咧，喺一个 psychological science 系咩啊？心理科学呢一个期刊嗰度咧，就做咗一个实验吓，即系做咗好多好嘅调查咧，就系话咧，嗰啲人，即系佢调查两种人咯，一种成日周围去到边度影相，周围影相，一啲就从来唔拎个相机出嚟影相噶啦，佢就证明咧，精神状 狀態咧，就係、是、影響嘅人係不健康嘅喎。 有冇解釋？有冇解釋？ 就是、你坐低食嘢咁啊，我哋慣咗噶啦，相機食先啦。係啊，其實呢個係好差嘅習慣，呢、這個我知噶。 啊， 好簡單啫。嗱，而家同以前唔同嚇、嗯，以前我哋影相好貴噶嘛，而家一幅菲林嘅相係咪先嚇？你仲要等一排先有得睇噶嘛、嗯？所以係諗清諗楚先至 click 先至撳一次掣。而家就唔係噶啦，而家係影集咁樣樣啊。咁样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哋挂住影相咧，我哋就唔生活喺呢个世界里边。 哦、 啊，譬如我去旅行啦，嗱，随便啱啱我喺欧洲，呢度又影，嗰度又影，咁样样，你影埋翻嚟，第一支相就劈晒唔睇啦吓。第二就 系 你根本好似冇去过咁。 系系，冇享受当下个感觉。 系咯，咪就系咯。 有少撮人可能系咁啦，就疯狂影相嘅。系、啦，我都相信其实咁相片都帮助到我哋记录一啲嘢嘅，或者一啲开心嘅事。 不过我的确又同嗰啲 friend 一齐去旅行咧，佢挂住影相咯，咁啊燥底。喂，你同我相处紧噶嘛？你唔系同个相机镜头啊嘛？ 系咯， 咁所以过分地影相都唔系一件好事咯。 所以咧吓， 活在当下， 专家教落咧要活在当下，感受下而家你周围啲嘢咁样吓。第三咧就系成日俾人恰啊， 系 俾人哋糟质啦。 咁呢个好简单，俾人糟质边开心嘅。 但系你越长期容许人哋去踩你咧，咁你咪精神唔健康咯，系咪先？ 即系适当硬正起嚟啊，要 系啦， 即系要反抗起嚟。 有一个办法就 系 要记录。今日佢咁样对过我，嗰阵时系正确地客观地描述咩事，因为将来咧你要投诉啊嘛，或者你要反抗啊嘛，咁你记录咗呢啲，同埋咧写低咗咧，对心理健康好好噶， 即系将嗰个问题或者将你唔开心嘅写出嚟 啦，系啦， 我试过早排唔开心嘅写低啦，然之后我再睇一段字，睇一半个钟，舒服咗， 系我头先我上次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就同阿子彤讲，你写字我中意打字嘅我。资讯科技年代嘛，我将个故事 咩意思啊？你系资讯科技年代，佢虾我啊，长哥。 啊，唔系啊，冇啊，我冇虾佢。咁只不过我打完段字出嚟咧，打咗几千字、三千字出嚟，咁我发觉我自己舒服咗。 系啊， 跟住我谂下啊，仲有啲咩未打咧？咁同埋啊，都好似唔系好重要啫呢件事。跟住铲咗佢，诶，冇件事发生过咁，都几得意。 但要客观咯，系啊。 嗯嗯，不如咁啊，长哥，一阵间翻嚟，我哋啱讲咗四样啊，我哋系咪仲有八样啊？ 讲咗三样咋？ 仲有三样哦，即系七样，总共七件事， 十二件事 啦。 哦，仲有九样，好。翻嚟，我哋将九样继续讲埋。不过呢个时候咧，提下大家啦。如果有啲问题，精神健康啊，你发觉啊呢排好似唔系好好，瞓得唔系好够，点样可以改善呢？咁有啲问题问长哥嘅话咧，而家不妨打18349977，18349977。转头翻嚟咧，我哋有一个嘅时间集中咧，就可以问问题啊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， 不过都啱噶。如果成日都望到呢个蓝天白云嘅话咧，其实个人系心情好啲， 好开朗噶， 真系个长哥， 系啊， 因为你望到个天咁蓝，跟住啲云又咁白，天气好好咯，当然冇落雨啦，同埋有啲微风吹过，就好似今日嘅天气咁咧，哇！你会觉得爽啊，你会觉得如果成年都系呢一日嘅天气咧，哇，正到不得了。咁所以个人天气都会系影响个人， 系啊， 开唔开心嘅一个因素啦。咁所以有啲嘅研究就话，诶喺欧洲嘅东欧啦，或者北欧先啱，嗰啲嘅人咧，其实个自杀率好高， 系啊， 因为佢成日佢望到日照时间好短啦，好快就天黑啊，咁然后个天又好灰啊，咁所以个人都心灵上个健康都会唔好， 好想死噶。我喺苏格兰嗰几年都系噶吓，即系冬天嘅时候咧，朝头早九点几先至天光， 哇， 晏昼三点钟天黑，所以你。翻朝嗰晚咧，你永远生活黑暗中啦，好惨噶，系啊，好想死噶啫。 所以真系要改变下啲生活习惯，令到自己会开心啲。头先就即系数到第三点，就系如果俾人恰嘅时候， 我哋可以做嘅就系做运动咯，要多多喐动。你唔运动咧，你就唔开心啊。纯粹呢个唔使 讲，呢个唔使讲啦，呢个可以。 第五咧嗱，就系好多人冇谂过嘅，你就系成日拖拖拉拉啊，啲嘢又唔解决佢啊，嗱迟啲先做啊，咁样 犹豫不决， 犹豫不决 性格嚟噶，长哥呢个唔系。 咁咪唔开心咯。快啲快咗胆乱麻， 点 都好搞掂佢。 点解积咁多嘢啫？搞唔掂， 正事嘅问题。 嗯， 咁 好。 第六啦，就系与某人嘅关系恶劣啊， 又系拖拖拉拉吓，搞好耐咧，成日都系好敌对嘅， 男女关系 咩都有啦， 或者同事啊、朋友啊啲 家人先惨， 系啊，系一世啊， 咁令到你失去自尊啦，失去工作动力啦，成日都唔开心啦，咁啊就冇可能健康啦，系咪？好啦。咁第七咯，就系、是、你有冇谂过，就系、是、对生命太认真啊，太严肃啊，啊咩都鬼咁紧张，系啊，有一句话啊嘛，好中意噶，就系话 life is too serious to be serious， 即系唔做人你唔使咁认真嘅，样嘻哈哈就一世噶啦，一笑自知， 唔好咁执着咯， 系啦，唔好执着啦，唔好啲嘢屈埋晒喺度，即系廿几年都仲挂住嗰件事咁样样咯，过去咪过去咯，吓从头嚟过啊咩咁样样咯。咁你可以做嘅呢就係啦，多啲睇笑片啦， 係有幫助喎，真係 笑笑下呢就得㗎啦，聽過咩大笑瑜伽嗰啲呢，咁笑笑下就弄假成真㗎啦， 嗯，所以笑緊要， 嗯，第八啦，頭先講咗啦，瞓得唔夠，瞓得唔夠情緒就差㗎啦，唔使講啊， 長期都瞓得唔夠更加差， 咁要爭取囉，呢個又係習慣嚟㗎， 咁長哥應該一個人每日應該瞓幾多鐘你先覺得合適呢？ 睇下你系喺咩年纪啦，同埋你嘅工作情况啦，同埋睇你食咩啦。你一般嚟讲都系瞓八个钟啦。但系如果你识得食咧，其实唔使瞓咁多个钟噶。即系八个钟，只不过系因为我哋成日食错嘢之嘛。咁啊，呢几年咧，我发现咧，我瞓得越嚟越少咧，就系、是、好明显噶。如果我咁样食咧，我就瞓少两个钟。咁样食就再瞓少两个钟。 点解嘅？食啱嘢点解会可以瞓少啲？ 梗系啦，我哋本来就唔使瞓咁多嘅。要瞓咁多就系因为你食错嘢，食错嘢就系你啲嘢唔消化啊嘛。你半夜个胃仲要佢喺度开紧工，你点瞓得好啫？就算你瞓足八个钟咧，你都唔系真系优质睡眠咯。明唔明啊？ 系，我都要讲个睡眠质素嘛。 我成日都话，即系人系唔应该食晚餐噶。我哋系星星嚟噶嘛。我哋呢副肌腱咧，五六点后太阳收咗咧，就唔个胃就要休息噶嘛。所有医生都系咁讲噶，不过我哋唔做啫嘛吓。食宵夜你咪攞嚟衰咯，咁讲吓，咁你咪又瞓得唔好咯。嗱，调翻转头咧，讲另外一个极端嘅例子啊吓。我断食嘅时候系瞓好少噶，真系三个钟就够。即系如果我讲一年十日。乜都唔食嗰只啦吓，就系、是、三个钟乜都够。你问下，唔系净系我啦，其他啲人啦。朝头早两点钟起身咧，就觉得瞓到好， 但 系够 精力噶啦，即 系绝对够， 又瞓得少， 系咯，断食一样有咁多精力噶。即系嗱，所以呢个睇到啦。如果我嗰日食好多脂肪嘅，即系话食完牛油果又食腰果，食完腰果又食椰子咁嘅嘢啦，嗰啲咁嘅嘢啦吓，呢啲都算健康噶啦。但系个身体因为要处理呢一啲比较难消化嘅嘢咧，咁你就要攰咗啦。即系累咗，过劳咗， 所以系咪食得饱啲人就食完饱之后嗰一个钟通常都 烦气攻心， 系啦，烦气攻心， 一定系食错嘢，唔使谂啊！你个组合嘅问题，你个份量嘅问题，同埋嗰啲嘢难消化啊嘛，你煮熟咗佢咪难消化咯，佢唔够消化酶啊嘛。咁相反咧，你如果长期嗱，譬如咁讲啊，如果我有一日，唔好讲断食啦。有时我系咁噶，一日食好少种类嘅嘢噶，我全日都系食火龙果、食车厘茄、食香蕉，假定系咁啦，就可以瞓好少。 但系人就仲系够精神嘅， 一样吓，同埋更加生产力提高，因为唔使洗碗啊，唔使煮饭啊嘛，唔使落街去买嘢，又唔使去排队去等开晏昼系咪先？等位啊嘛，悭翻好多时间咯吓。大家去食晏，你落街要食一个钟头吓，我喺度食几只蕉咁啊搞掂咯，几分钟就搞掂，咁咪多咗好多生产力咯，同埋瞓少咗咯。 嗱，但系呢个咧就因为长哥。个长时间以嚟有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嘅饮食习惯啦，咁所以佢 OK， 慢慢习惯 系啊。如果我即刻试入边，我跟阿长哥试下先，我即刻香蕉、火龙果、车厘茄咧，我好快一个钟都唔使，已经系好肚饿噶啦。 咁咪再食咯。 O K， 咁好咯， 入多啲火。 其实唔系嘅。你讲开肚饿咧吓，同埋饱咧，饱系一。 种。而家我一般人所谓嘅饱咧，再讲一次啊，系一种错觉嚟噶，一种坏习惯嚟噶。而家我哋所谓嘅饱咧，就系里边根本就不消化啲嘢，撑咗喺里边塞到大塞车，咁咧塞住喺度咧，我就以为系饱啦，系种感觉嚟。 所以唔应该食到呢个感觉出现咯。 冇错咯，系唔使噶吓。咁如果你食好多好多好多即系正常嘅嘢咧，即系话我随便噏啦，香蕉啊，菠萝啊，你食呢啲猛咁塞落去咧，系唔会有嗰种撑住嘅状态。你食好多好多好多，譬如我自己啦，我可以食两斤荔枝一口气吓，或者食两个大榴莲咁样，系唔饱噶，即系满咗啦，呼饱咗，即系满足满，即系里边满足咗，同埋生满咗，但系唔会有嗰种滞住嘅。 但会唔会好上火啊？长哥， 咁啊，你另外一个问题 系，我哋迟啲再讲。 火咧就唔会上火嘅，个火就唔系来自嗰啲荔枝嘅，系来自你自己唔掂啊。到你正常翻就唔上火咯。 明白。好， 咁啊，嗱，讲完瞓觉咧，第九样啦。嗱，呢一样就系香港人成日都做唔到嘅吓，就系独处得唔够啊。 独处有关精神健康事， 肯定系 就系因为独处啲人先精神健康唔好。佢话：喂，点解啊？因为我闷咯，我寂寞咯，我冇本咯。 就系咯，啱啱相反，我哋系需要好静噶，我哋系每一日需要有一段时间，几段时间系俾自己喺度静低。而家我哋个个都唔俾自己静噶，哇！一身边冇人咧，就觉得好唔舒服。一翻到屋企咧，就即刻第一件事开电视， 开电脑啦，一场个电视系够啦。 根本而家唔使开电脑啦，你呢个手机随时已经开晒啲嘢啦， 手机 啊 check 埋啊电邮啊乜啦，系咪即刻就上网啦？即系呢一啲咯。就是我哋系需要精神上咧，系需要处理一啲嘢，俾自己好静，所以咪要打下坐咯，做下呼吸啊咩啦吓，就唔好成日群咁多人咯。当然我哋系需要同人倾偈嘅吓，有人讲啦，系啦，第十啦就系要搵人倾偈啦，讲心事啦。咁啊呢样系都知噶啦，系嘛？你屈埋，成日都冇人同你系开心见成倾下嘢嘅咁样咯。好。第十一，就系用手机用得太多。 嗱，呢个报道都讲啦，亚太区香港人健康指数包尾嘅，因为我哋成日都太多时间依赖个电话，咁所以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讲呢个报道嘅时候都认咗啦。通常瞓觉之前咧，而家个习惯越嚟越唔好啊。以前啊，几分钟，哎，睇下有冇人揾我咧 ，WhatsApp 咧冇咁啊，好校闹钟瞓觉啊，即系校飞行模式，咁佢唔会响啦。咁但系而家都落到床位。预早啲时间落床啊，上个网先，唔知点解个有电脑唔用咁犯贱噶， 系啊， 个 mon 又细，但系又好中意喺个电话度揿下上埋网啦， 上埋网， 好鬼犯贱我都觉得自己。 啊，仲有一样啊，你讲起咧，我就唔会用电话嚟到，用个手机嚟到系嘛，朝头早做闹钟 系， 哦， 因为咧，你梗系摆得相当近噶啦，你冇理由摆喺好远噶嘛，响唔到噶嘛，咁系会嗰个辐射系后边。问题噶， 我搞飞行模式噶咯， 一样，长哥一样噶吓，可能好少少啦吓， 冇佢冇网络噶咯， 咁你买过嗰啲旧式闹钟啊，十几蚊啫嘛，可以买到噶啦吓，咁嗱，不过嗰啲咧我又觉得唔可靠，所以咧通常我系两个噶， 我都系 两个咯，咁唔会两个一齐衰啩， 如果系咁真冇计啦， 咁啊真系系啦冇计啦，但系我系仲比较重要咧，譬如嗰朝要赶火车啊，赶飞机嗰啲咧。一定系两个， 系啊， 系咯 ，OK， 咁我改下先，听完你， 我听有一个噶，我一定要起身出去先感 觉。 同埋呢个手机咧，有时会揿错掣啊，你即系你嘅 set 个闹钟嘅时候， 系啊，嗨到佢已经熄咗， 系咯，试过啦吓，咁所以我都唔靠个手机， 唔稳阵， 隐身嘅问题好多啊，手机 好而家知道。 最尾呢一样啦，就系好多人都衰，我都衰嘅，就系一心多用，同时做几样嘢。 系 喂，咁喂，长哥呢个又真系为好多打工仔平反。 系 我有冇可能一日翻工一心一用啊？老细丙我噶长哥。 咁你，我觉得最夸张嘅例子，香港人有一样咧，嗱，你话边个职业系最一心多用得，真系出神入化嘅咧？你问我啦吓，我就系觉得系揸小巴，小巴司机。 嗱，佢又要睇人入錢啦，佢停站啦，有人嚟撳鐘啦，仲要咩啊？仲 有冇扣安全帶咁撳埋佢？ 好多好多人一齊，佢前面望好多嘢嚇，咁好犀利噶。但係呢一個係好傷嘅， 的士司機都勁啦，呢個跳太盤嗰度上邊有五部 電話， 六部電話，係啊，仲有本簿仔隔離寫電話號碼嘅。啊，等陣先，等陣，我轉頭打俾你嚇。喂，有冇啊？銅鑼灣去邊度？有冇人？係，我呢度冇，第二個台。 跟住佢有个 friend 就又同佢话，一间去边个食晏， 因为仲要你个乘客，乘客坐喺后边嘅，要观察下乘客有咩异样嘅又。 啊，比较上嚟，我谂小巴司机更加犀利啊，因为佢成日停站啊嘛，咁的士司机都系由 A 去到 B， 就中间有段时间都唔使你个乘客噶嘛。 系，但头先我嗰番说话就唔系嚼啲咩司机，喂，咁好老实讲，搵食啫，系咪先？阿长哥仔，我唔使搵食啊。 咁啊系咯，咪搵食之后。当你下班嘅时候休息嘅时候就唔好咁啦， 就放松啦， 就自己静下先。 系啦，咁去做下运动吓，去踩下单车，去游下水啦。就无谓同时做几样嘢啦。 明白，都有一步骤嘅。 系，所以放假咧，而家有个首要嘅任务，好多人都做唔到，但系我都尝试下。 手机放假， 放假之外，手机又放假，同埋你试下一日做一件事，得唔得咧？应该都几开心，几好玩嘅。 所以而家啲人咪反璞归真，自己去咩话学书法啊嗰啲咯。有一样真系又同人哋卖下广告啊！我哋前几排都试喺度做过，打下非洲鼓啊，打非洲鼓学啦吓。嗱，因为你做嗰啲嘢咧，你就好忙我噶啦。你专注要做一样嘢啊嘛，如果唔系打唔到噶嘛。所以啊，长哥最中意做一样嘢就系夹 band。因为夹 band 嘅时候，你唔可以做谂第二样嘢， 冇错， 你就要投入啦。尤其是 jazz 嗰类咧吓，因为系好热好咪好好当下噶，就唔系话嗱同古典音乐唔同，古典音乐就系我睇住个谱，我就自己弹咁行出嚟。就算十个人喺度咧，你个人睇自己个谱咧，就可以自己搞自己啲嘢。jazz 唔得噶嘛，你一路系现场嘅， 同埋好讲 feel 嘅，系啊， 讲 feel 噶嘛，长哥嘢咯， 长哥玩口琴噶，以前喺我哋节目度咧，佢因为以前两个钟头咧松动啲。嘅时间咧，佢有时会拣啲歌上嚟啦。 好啦，第日再嚟玩。 好好好。 郑梓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放下时间啦，我哋好多听众咧有问题想问嘅，咁呢一位先啊 ，Pam 咧，佢就透过 Facebook 咧就问阿长哥嘅，话长哥香港有冇滤水器啊可以去忽嘅咧咁样？ 系有嘅，有啲牌子系即系而家唔方便介绍啦。咁啊，同埋咧，即系佢话得啫，你系咪信先？ 信唔信咧？ 仲话佢话可以过滤到，过滤到究竟系三成啊，定系五成，定系九成，定系完全过滤到咧？ 睇清楚， 要睇清楚咯。 咁但系贵唔贵嘅应该？ 一只只咯，嗱贵啊就未必是最好的，但是真是很便宜的那些，如果讲的是三几百元那些肯定没效。 没效啦，一般来讲这些是四位数的至少。 是 的，那你长哥你有没有用的？ 有，我用一只是长期都我用了二十几年的了，那些有能量那些就不离不弃的。 明白。 OK， 但你相信 OK 的。 是啊，即是用落就知道。 好，咁大家可以即系买嘅时候睇清楚先，咁然之后，因为而家商品说明条例，我谂都对大家好多保障嘅，咁啊睇清楚，拣清楚啦，咁啊拣一款啱你嘅。 系，同埋嗰个嘅水咧，点解咁紧要咧？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啊，上年嘅事件啦，原水咁，喂，嗰单嘢你唔爆出嚟，你都唔会知道。首先你唔会知道水入边有咁多铅，同埋铅点样对身体有咩害啦，唔好啦。咁但系慢慢嗰啲报道同我哋讲就系话，其实你都好难避嘅。就算你水入边冇铅，你好多嘢地方咁都係有缘嘅，咁点咧？咁好担心啊嘛，长哥。 咁你咪唔好食咁多呢啲嘢，去等佢爆灯咯。 有啲咩嘢系会即系可能吸收到啲缘嘅？ 好多而家食嘅嘢系有重金属啊，包括缘啦，尤其是系嗰啲唔系有机嘅蔬菜啊嗰啲咯，肉啦，肉又梗系好多啦， 所以小心啲先得。不如咁啦，我哋开始听下咧，就系即系听众嘅电话啦。首先有吴女士喺度嘅， 好，早晨，吴小姐。 早晨啊，早晨咁多 位， 请讲啊。 早晨啊，陈生。 早晨啊 Sir， 吓 系周 Sir 啊，吴小姐。 系，我想请问咧，我系食醋好多年嘅， 系 我想选择食啲生嘅嘢咧，我又唔识点样选择啦，同埋点样洗啊，个过程啊，应该点样啊？咁我想请问阿长哥点样啫嘛？ 其实可以好平常心嘅吓，你中意食乜咪买啲乜咯。你觉得佢系好多泥啊，好多咪洗下佢咯。 好简单㗎咋。 但入门嚟讲呢，有咩建议俾吴小姐，就係话可能入门嚟讲想食生嘅，试下啲蔬果啊、水果啊、沙律定係咩呢？ 都係習慣㗎，慢慢食多啲水果，尤其是早餐啦，係咪咁就成日食多啲菜囉。啲嘢唔好煮咁熟啦，就算你唔食生都好啦，都唔好炸炒啊咁样吓，尽量系一半即系一半熟一半生咁都得噶。即系炒菜唔好炒到咁熟啊，咁慢慢嚟咯。有啲嘢就可以唔使煮咁熟噶嘛，咁你煮少啲咁咯。 即系都要煮，但我意思即系，譬如我食餐菜心咁咯，买翻嚟洗咗之后。咁就可以食㗎啦， 係咪？即係一隻隻囉，如果你慣咪得啦。菜心就算係唔好啦，因為呢菜心好多農藥嘅，咁譬如菠菜又會好啲啦，豆苗都可以生食㗎喎。而家開始有冬瓜啦，你試下生食冬瓜，原來好正㗎。 生食冬瓜 係啊，嗱，我哋冇諗過，冬瓜係人都食過。 定係打汁飲啊， 又 易飲啲啊？ 又易飲啲啦，咁係咪慢慢習慣㗎啫？ 嗯， 系咯，我就系即系我担心咧，就咁生食咧，会唔会有虫啊，或者有嗰啲即系唔系咁好咯、 啊。如果你担心啊，更加唔好食肉啦，鱼啊嗰啲咪仲多虫，系咪？ 都可能我哋睇唔到咁解 咯， 吓、小姐。 哦，咁样 系啦，逐步逐步嚟啊，试下啲嘢，唔好煮咁熟先，咁啊一半半嚟，咁啊易啲入口噶啦。好， 所以佢呢段时间可以夹住两边一样一齐食系嘛，即 系 食生嘅， 梗系啦，梗系啦， 系再加食素， 慢慢改变个比例啫嘛。 嗯，点解你咁想食生嘅啊，吴小姐？ 哦，因为嗰次听咗你哋讲咧，话生咧，个人即系清晰啲啦，咁样样， 精神晒噶吓，同埋啲病啊快啲好啊， 系咯，咁我想去尝试下咯， 试下慢慢嚟啦。 因为而家病菌实在太多啊，咁我谂系想去尝试下咯。 我谂生果咯，嗬，长哥，即系生果系平时食开噶嘛，咁就生果嘅比例食多啲先咯。咁如果平时食菜都食多啲，咁但系菜就可以尽量煮得唔好咁熟，慢慢慢慢咁样循序渐进就好啲嘅。 哦，好啊，好啊。 譬如你试下食粟米啊，粟米可以生食噶， 系 粟米可以生食， 梗系咯，梗系啦。嗱，咁咪试下啦，食晒咪惯咯。 系即就咁好似。 仲有啲乜嘢可以生食噶？ 其实差唔多所有嘢唔系太硬嘅嘢可以生食啊，豆啊梗系唔得啦，系咪？豆你嗱，譬如芽菜咧，芽菜可以生食噶。 系 你买啲绿豆芽咧，嗰啲咪生食咯。 但你都要识拣，你都要识拣咧，系即系个质素系高啲嗰啲啦吓，即系唔好拣，譬如你话系啦，譬如你菜都唔好拣太多农药嘅，你有机菜咪稳阵咯，系咪？ 哦，好啊， 好，唔该晒吴小姐，唔该晒你电话，多谢晒你。好啦，接住啦，下一位我哋听一听咧，就系 李小姐啊， 李小姐， 早晨，李小姐， 系啊，早晨你好， 请讲啊。 是啊是啊，咁咧我想请教一下咧，咁我有个亲人咧，咁佢就长期都唔开心嘅，都有十几廿年咁噶啦，但系咧就会变咗，佢周围嗰啲人咧都会唔开心咯，即系譬如 系噶，系啊系啊， 系啊，同埋好多时同佢讲嘢咧，即系要就住就住啦， 系， 咁同埋即系有时我都要控制我自己嘅情绪咯，即系要忍耐啊，咁但系都忍咗好耐咁样咧，个问题又解决唔到咁样咯，吓，咁都想请教下有冇啲咩？ 我咪不如问下你啊，你可以影响到佢嘅生活有几多咧？有几熟先？你系咪成日见佢先？ 佢系我亲人嚟嘅。 系啦，如果系咁嘅话咧，冇错啦， 同一屋檐下嘅系咪啊？ 唔好意思，听唔到呢个。 系咪同一屋檐下噶？ 唔系，咁但系都会经常会见到。咁同埋佢咧，即系我都系佢主要嘅精神嗰个寄托人嚟嘅。即系好多时佢有问题都会 打俾你 咯，或者 嗱 系咯 咁啦，长话短说啦吓， 可以 O K 有几样嘢，我仲有几分钟咋？第一样咧，我鼓励佢做多啲运动啦，拖佢出去即系行下山、散下步啊、晨运啊嗰啲咯，喐下啦。第二样咧就系令佢晒下太阳啦，原来晒下太阳咧就冇抑郁噶，吓而家 呢两日啊，呢两日有阳光 啊，出去早晚啊，去嗰度晒下太阳啦。第三样系改变佢饮食啦，如果你得吓，买多啲即系令人开心嘅食物俾佢食咯。 例如咧， 所有新鲜嘅水果、蔬菜嗰啲啦，都系 噶嘛， 即系朱古力嗰啲食唔食啊？啲人话食朱古力开心 少少啦，啊嗰啲啦，你更加有效嘅就系食多啲水果啦，系啦，譬如食啲牛油果啊、椰。青啊，嗰啲令佢好开心。香蕉系快乐食物嚟噶，另外一个大脑快乐啦。咁另外咧，可以同佢做嘅咧，就系同佢做啲按摩啦。吓，你学少少系咁，就同佢练下个背脊啊，揼下骨啊。 咁樣咧做下 facial 啊，咁樣佢就會開心翻噶啦。 啊，做 facial 係 啦，因為個身體感受到被愛、被關懷嘅時候咧，個心咧就好好窩心噶嘛嚇。咁佢咪冇咁猛，冇咁即係抑鬱咯。 係，我咁樣聽落去，似乎買啲水果俾佢食會容易啲啦，因為 一齊食水果 係啦。按摩我就唔知會唔會可能係太過，因為掂到個身體啦，或者佢會唔會中意俾你按摩咯？雖然親人啫嚇，李小姐。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位你嘅亲人，其实佢个生活习惯系点？因为长哥头先讲咗样嘢好紧要， 头先嗰啲咯， 多啲见下阳光啊！咁呢位亲人系咪好少见阳光嘅？ 少见，可能都系 啊，唔系好出户外咁样。 嗱，如果你可以引到佢去，譬如打非洲鼓咧，就好正，即系嗰只咯。佢哋都话啦，好多老人家咧有啲自闭啦，有一啲系佢哋开始老退化嗰啲啦，唔睬人啊嗰啲啦。你只要同佢打得几打咁样，或者可以去听人哋打，然后佢又打埋一份咁样咧，系好快就佢可以好投入噶。 音乐治疗啊嘛， 系咯， 吓音乐有一个感染力喺度。 呢一类咯， 如果 佢即刻改变咗， 系可能佢唔中意音乐嘅话，其实未必。一定嘅，话我哋可以出去行下啦，唔一定打非洲鼓，你行下公园咁都几好啊！啊，头先我哋讲蓝天白云咁，即系我头先点解会咁问咧？我头先长哥提一提啊，好重要嘅就系佢系咪好多时都中意屈埋自己一个啦，喺可能喺屋企啊，喺间房度唔出街咧。咁所以不如出去行下，感受个蓝天白云嘅时候咧，嗰个心情都会好啲嘅。 啊，同埋我想请教咧，咁你话食多啲生果啦，但我又听过，譬如嗰啲营养师讲咧，佢话一日最好咧就食两份，即系两样唔同嘅生果已经够。如果太多咧，又会有果糖对身体唔好 嘅。有果糖身体唔好系因为你食咗其他啲糖嘛，我哋需要好多嘅糖嘅，我哋食埋啲好差嘅糖，通街都系啦，你食嗰啲白糖甜嘢吓，你食少啲第二啲嘅糖，就食翻多果糖都唔怕嘅。 哦，即系可以戒其他砂糖。戒其他甜咁啊，食翻生果就炖翻匀。 戒唔到嘅避啦，即系唔好食啊，食咁多外边买翻嚟甜嘅嘢啦。 哦，糖真系对身体好唔好啊？对情绪都差。 我哋嗰啲白糖系因为佢系精制糖嘛，但系我哋身体需要靓糖噶嘛，即系葡萄糖嗰啲吓。你啊收够丑落啊，如果你俾够身体靓糖佢咧，我呢时候就唔恨食嗰啲平时嗰啲甜 粉差嗰啲嘅啦， 系咯，就系咁啊。咁佢情緒咪好囉。我哋係如果我哋唔夠靚嘅糖呢，個大腦唔會開心 嘅。所以李小姐都要喎，因為你要即係幫助呢一個家人呢共度佢嘅困難啦。咁所以你都要食多啲即係好啲嘅生果，食多啲靚糖呀，曬下太陽，一齊敷下媽屎，食下水果，我覺得幾好㗎喎呢個，多啲話題。 譬如呢沖一啲紅棗水啦，杞子啦，圓肉。 男士係咪都得㗎？ 梗係得啦，呢啲就係靚糖啦。咁佢又會情緒穩定。 系喎，有好味喎，呢个 嗰啲咯， 甜甜地咁咯， 系咯， 同埋我想请教咧，唔好意思，譬如如果咧有子宫肌瘤咧，有冇话食嘢方面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咁嘅？ 不如咁讲啦，所有嘅癌症呢一类咧吓，都系要食翻健康啲嘅嘢咧，戒咗肉啦，所有煎煎炸炸嘅重口味嘅嗰啲，尽量食少啲啦。 基本嚟噶啦， 实唔会错嘅，系咪先？ 基本嚟。 咁咧就好多癌症嘅人咧，食生嘅比例增加之后咧，癌症啊即系康复快好多咯。 咁但系针对住呢个子宫肌瘤。有冇特别嘢需要食咁样噶？ 其实所有嘅癌症咧，差唔多都系呢一类，都系咁样样噶啦，食得健康啲。 戒咗肉已经争好远咯， 争好远啦吓。 唔系，因为个子宫肌瘤咧，令到个出血好多咧，一次过个血色素系跌咗一半。 系啦，咁如果要补血咧，就快啲食椰青啦，饮椰青水啦，呢啲系补血就最好噶啦。 好，咁我哋咧时间嘅关系，咁我哋咧就同阿李小姐倾到呢度先啦。 多谢你嘅电话， 希望帮到你嘅，唔该晒你，李小姐。 加油啊，知道嘛？好，咁啊，倾到呢度啦，长哥，今日我哋听到呢啲关于精神健康啦，其实原来精神健康，我哋真系估唔到有咁多精神，即系我哋平时生活嘅习惯。 系咯。 会影响得到，其中一个部分就系食太多肉啦。呢方面经常讲完又讲，洗脑式嘅宣传唔系嘅。咁但系为住自己嘅精神健康而讲，其实食素啊，我哋一路都推崇啦，就系或者食生啦，另一方面咧都系帮到手啊。 系同埋其实啲啦，个人吸下阳光啦，做下运动，咁啊好简单啫嘛，原来。好，希望大家今日可以。